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驾车在路上的你，前方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也许你的一天刚刚开始。也许你的一天已经经历了一上午的疲惫，不妨此刻把你的车想象成是一台时光机，就像哆啦 A 梦当中小叮当的那个时光机一样，驾着车开始我们的时光之旅吧，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这首《时光》收录在许巍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许巍潜心三年所创作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很多心路上的变化。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呢，经常会彻夜的失眠，每天睡觉都是半梦半醒这样的状态，到后来更是抑郁了。许巍通过不停的健身来抑制自己的抑郁，开始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答案。再后来他接触到了很多心态比较好的朋友，慢慢的调整好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压力，感到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许巍在做这张《时光漫步》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整个过程当中最痛苦的一个状态。这期间呢，他或是走在北京，或是走在西安的街上，或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弹着，不停地唱着。刚才也说，接触到很多心态好的人，他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于是许巍呢，也从之前的一种孤独忧伤的状态，慢慢地过渡到了这张《时光漫步》当中，刚才我们听到了时光这样灿烂明亮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说，当你感到困惑、感到迷失、感到无助的时候，不妨放下一切，给自己放一个假，好好的出去走一走。旅行也许会给我们一些答案。今天我们前往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各位可以继续的猜一猜，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通过我发的一些图片猜一猜我们的目的地会是哪里。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可以说出目的地的方向的，你能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语言，我们要去的又是哪里吗？记得在微博搜索泽华是我，跟我进行互动，说一说你自己的旅行感受哟。 ngồi nhìn trên cao ngắm sao đêm nay chợt thấy tôi ở bên nhìn lúc nào vì ngày hôm qua đã trôi qua mau để nỗi đau vẫn còn trong trái tim một ngày anh đi rất xa nơi đâu để mãi tôi tìm anh trong bóng hình để chờ mình anh dưới cơn mưa qua làm xa băng nên lòng tôi xiết lại tôi đâu muốn trái tim tôi băng giá dưới cơn mưa ấy khiến cho lòng buồnngày hôm qua anh rời xa tôi để lại trong tôi niềm đớn đau đêm khuya thanh vắng chỉ mình tôi ở đó để cho sương gió vây quanh tâm hồn giờ anh nơi đâu có hay chờ lòng tôi một tình yêu đơn phương thầm kín hơi người dấu 这个曲子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熟悉，很多人呢是一开始听到这样的曲子，然后去搜这首歌的时候发现还有人声的部分，也就听到了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有人声版本的这首歌曲。 một ngày anh đi rất xa nơi đâu để mãi tôi tìm anh trong bóng hình để chờ mình anh dưới cơn mưa qua lòng xa băng nên lòng tôi xiết lại tôi đâu muốn trái tim tôi băng giá dưới cơn mưa ấy khiến cho lòng buồn vì ngày hôm qua anh rời xa tôi để lại trong tôi niềm đớn đau đêm khuya thanh vắng chỉ mình tôi ở đó để cho sương gió vây quanh tâm hồnGiờ anh nơi đâu có hay chờ lòng tôi một tình yêu đơn phương thầm kín hỡi người dấu yêu tôi đâu muốn trái tim tôi băng giá dưới cơn mưa ấy khiến cho lòng buồn vì ngày hôm qua anh rời xa tôi để lại trong tôi niềm đớn đau hoa kia vẫn nở dẫu cho sương mùa xa nhưng sao anh nỡ xa tôi mất rồi để tôi đêm đêm tìm anh trong cô đơnBầu trời bao la đầy sao hỡi người dấu yêu để tôi đêm đêm tìm anh trong cô đơn giữa bầu trời bao la đầy sao hỡi người dấu yêu 好听的一首歌曲，有没有猜对这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是哪个地方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11:09，我们前方到站。是的，今天去往的依然是越南，不过我们今天去的是岘港。昨天我们也听了一首越南语的歌曲，是一首电音的小清新的歌曲，虽然唱的也是情感过程当中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整体感觉是非常阳光明媚的。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越南语的歌曲呢，确实是一首伤感情歌。曾经我们是那么的相爱，有一天你说因为种种的原因要暂且离我而去，让我去等待你，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等的过程是漫长且杳无音信的，而这期间的感受就汇成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越南芽庄，很多朋友呢都说很喜欢，下节目还有朋友专门发微信告诉我说感觉很近，真的可以开启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目的地依然是比较近的，依然去的是越南， 不过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岘港。岘港呢，这里曾经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是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岘港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被国人广泛注意到的具有潜力的旅游胜地，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去冷门海岛的话，岘港这里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地方。岘港城市呢风光明媚，建筑大多是呈现白色的，游走在岘港感触的是满眼的古朴。这个城市呢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新奇，因为这个城市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所在。来到海边，几乎每个人都是水手，不过好像有一些水手是怕水的状态。下面这首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一起跟着唱吧。周杰伦，水手怕水。 我希望你是 很俏皮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自己编曲谱曲的《水手怕水》。谈到这首歌曲的创作经过呢，周杰伦曾经自曝说，其实自己从小水性就不好，但是呢，又真的很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成为一名飒爽英姿的水手。现实当中无法实现了，所以就在歌曲当中创作出来了这样的一首《水手怕水》，姑且实现自己儿时的愿望。各位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水手怕水》这首歌曲的 MV， 也是花巨资打造的，不仅成本搭不计成本的去搭设的，比如说船舱、卧铺啊、走道啊、吧台呀、全部都是真实呈现的，更是充分展现了周杰伦童心的一面。继续说到岘港，到岘港呢，一定要记得骑摩托车，因为越南是一个在摩托车上的国家。走在岘港市中心，你会发现除了出租车，几乎全是摩托。这里租摩托呢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只用压着一张身份证，一天大概五六十块钱，加满油十几块钱，可以让你跑上大概整整三天的行程。什么？有人问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因为真的会缩短你行程上所花费的时间，而且沿途呢还可以欣赏到坐火车或者是打的你所欣赏不到的一些美景。这样的画面配上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贴切的。这样的前奏可能会让你误会，以为是另外一首歌曲哦。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那个姑娘是那个姑娘。 就是这个姑娘，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夜子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孩子上上睡睡，敢来敢恨走四方。哇哦，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夜子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孩子上上睡睡，敢来敢恨走。 前奏中间的伴奏都以为是阴天，但结果却是有一个姑娘。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还是十几摸的无聊相见，想念映着你张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有一个姑娘笑得多甜。 这首有一个姑娘是开瑞莫文蔚在参加某档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个特别版本。在音乐世界当中呢，开润总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比如他把阴天和有月姑娘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切和巧妙。当副歌部分你正想唱阴天的时候，结果起的却是有一个姑娘这样的一个副歌呈现。如果说赵薇呈现出来的有一个姑娘是一个俏皮可爱的小女孩的话，那么在莫文蔚的这个版本当中，这样的姑娘带着一丝丝性感，带着一丝丝女人成熟面。 OK， 我们继续去到香港。来到岘港，当然要去到海边了，沙滩也是非常重要的。买岸海滩呢，是你到岘港之后一定不容错过的一片海滩。这是一片洁白细腻的沙滩，就在岘港市区的东南面，可以说是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视野十分的开阔的。这里呢，没有明显的海腥味，也没有海鸥之类的鸟类。岘港是非常长的沙滩，而且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这里呢，不像大家熟悉的三亚有所谓的私属沙滩，整个岘港所有的沙滩几乎是连成一片，有几十公里之长，没有任何的间隔。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眼望去，哇，整个沙滩都看不到头，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好啊。当然了，在沙滩边上呢，也会立着几个遮阳棚，每个遮阳棚下面呢，都会放上两张躺椅，而服务员也会细心的在每张躺椅上去搭一条浴巾。累了你就坐在这里面喝一杯饮料发发呆，出汗了就拿毛巾去擦一擦身体，当然怕晒的姑娘也可以拿毛巾去挡一挡阳光。也许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许你会做一个小梦，小半沉溺。 会看

泪歌，当作说拜拜的过客，热情谁会嫌多，再多都能附和，每条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手指刻了，指甲油都卸了， 张惠妹也是刚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偷故事的人》，不过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渴了》是来自于她2011年的专辑《你在看我吗》。这张专辑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阿妹可以说是经手参与到了每一项细节当中，从选歌、制作、编曲、录音、混音，一直到取得母带，任何一处的 vocal 的换气音呀、收放啊，甚至是在编曲的乐器配置，什么时候应该推出来，什么时候应该收手，整个过程全部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为此呢，阿妹在做这张《你在看我吗》这张专辑的时候，经常会熬夜到半夜三四点，还在录音室奋战当中。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越南岘港。说到岘港，下面要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定要体验的，就是岘港到顺化的火车。这火车上呢，一路经历的美景也是必去的美景。这里呢，曾经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人生50大必去的景点之一，理由是阳光地带、现代文明和自然的完美结合。路上呢，各位可以看到动物自由地在路上行走，一点也不会感到怕生。另外呢，有些铁路轨道也是穿过城镇的，还有一些专门的看路人负责观察。坐在火车上看着沿途的这些美景，真的就像朴树下面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吧，仿佛感觉 No fear in my heart。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我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言不危险。坠入厄运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地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证明反坠落？ 紧追问，然后沉默，我渐渐习惯谎言。Living it's a little wrong， 哦，眼泪没有草原，只忘了你是马，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这一轮开我的手，敢不敢这迷幻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的海阔天空，就让我来抽血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世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诞生。哦，那才是我，哦，那才是我，那个 No Fear in My Heart 来自于朴树。对于音乐，朴树是敏感的，他对于音乐也是极其认真的，这样的认真我们真的无法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艰辛和他的痛苦。但是朴树的音乐总能够带给我们鼓舞，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或许就是因为自己感受过太多的苦和太多的痛，所以才更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阳光。前面我们坐上了岘港到顺化的火车，那这一路有很多的风景，包括这一路的具体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其中的端倪。当然小火车一路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美景，比如说海云关，海云岭的关口海拔460米，也是在这条最美的海景公路上。石城拱门呢是在1826年的时候建造的，如今石城的围墙呢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拱门依然保留下来，虽然破败，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一些雄伟的气势。拱门的背面刻着海云关三个字，而南面呢刻着天下第一雄关这六个汉字。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越南为什么会有汉字的出现呢？其实据说呢，一直到19世纪越南依然是在使用着汉字的， 到1945年，汉字呢才真正的退出到越南的历史舞台。依旧存留的岗楼和碉堡，岗楼及拱门都是很陈旧的，甚至能够看到枪眼，仿佛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这里没有刻意维修的痕迹，也许是想保留历史的原样吧。 一步一步走在空荡的街，在空荡的街，寂寞它摧残着爱并眷顾的人，冷风中开始凝结我的泪，它已经一点一点泪湿了太多想念，是不是越用心越加速爱情 萧亚轩的一首老歌《相对无言》。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历史的沧桑的时候，可能会和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物处于一种相对无言的状态，有的时候也会不理解为什么相爱的人会出现相对无言这样的一种情境。但是或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有太多的压力，每天承受着太多的负担，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两个人真的可能就会出现相对无言这样的一个局面，久而久之对于两个人的感情自然是不好的。所以当你遇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的话，不妨带上你的另一半，两个人一起出去走一走，看到一些新鲜的人事物，说不定会对于你们的人生，你们的感情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旅行的一种方式呢，是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和当地人进行交谈。在语言沟通存在障碍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当然也可以选择去逛集市和超市，用眼睛来发现不一样的精彩。来到岘港，自然要去到 Big C 超市去逛一逛，也会去 4U 之类的海鲜饭店去了解越南的市场，品尝到当地的海鲜。 如果你依然以为越南是比较落后，物价会比较低的话，那么不妨真正的走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地方去实地考察一下，会真的改变你的认知哟。买上一些海鲜，配上一杯你心仪的酒水，坐在港口的码头，听着你喜欢的歌曲，吹吹海风，多么的惬意啊。一首老歌，来自于 Otis Redding 的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ships roll in, and I'll watch them roll away again. Yea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Just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ide. I left my 琴声，海浪声，舒服的人生。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 Dock of the Bay， 港口码头。演唱者 Otis Redding 呢是一位灵魂歌手。有一次呢，他在参加一次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流行音乐节的演出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也是那次活动当中唯一的一位灵魂歌手。所以大家可想，当他上台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午夜的时候，疲惫的观众很多都已经在打瞌睡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当时并没有任何名气的 Otis Redding。 不过呢，他却凭借着自己当时的一首歌曲炒热的现场，也让他在那次的音乐节的演出当中成为了一个传奇的存在。演出结束之后，他固然是很激动的，于是呢，他就在停靠于旧金山附近的一艘游艇上写下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Dock of the Bay。 1967年12月7号的时候，他进入到录音室把这首歌曲录制了下来。在歌曲的开头，我们听到的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以及柔和的节奏都是他自己所加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的一个孤独男人心中的渴望。只可惜的是，在三天之后，他结束一场演出坐小飞机返航的路上遭遇了飞机失事，年仅26岁。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The Dock of the Bay 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和绝唱。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越南岘港。岘港的市容呢，外观看就跟中国的三线城市是比较接近的，粗糙当中呢却饱含着各种各样的细节。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房子外墙都会刷上彩色的漆，以淡绿色明黄为主，房子是窄窄的，比较长的，像小巷一样延伸下去。门前呢会种满着植物和花朵，然后再配上这样的海风海浪，想象一下会是怎样的美好啊。伴随着这样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1点55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歌曲送出的是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我会聆听